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6集。这独臂男人的身体素质竟然比唐默还强，他看似矮小瘦弱，但身上却都是紧实的肌肉。这些肌肉不是成为偷渡客就可以拥有的，在地球上线前，这个男人的身体素质就远强于一般的人。他的反应速度和唐默不相上下，可他的格斗技巧力气都远胜于唐默。哪怕他现在没有武器，赤手空拳之下，他也能一次次地躲开大火柴的攻击，只被大火柴击中过一次。 用你的异能一定要回来那些花。 小胖子的额头上都是汗，他应了一声，一根细细的长钉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小胖子集中精神，将长钉对准玫瑰细细的根茎，长钉在空中化为一道银色暗影，穿透了根茎。钉子碰撞根茎时，迸溅出一道金属碰撞式的火花。 可以。 小胖子抓紧时间，不停地用钉子戳断根茎。他的钉子太细，也不敢保证每次都能穿透细细的根茎。每毁坏一朵花，至少需要戳20下。花了2分钟，居然才毁了一朵花。小胖子说， 我这有枪，这个根茎大概就跟钢筋差不多，如果用枪说不定也能毁掉，里面有8发子弹，至少能毁了一朵花。 小胖子下意识的就把这把枪递给了另一个正式玩家乔菲菲。乔菲菲却傻了， 这是枪？ 对，是枪，你快试试，集中注意力盯着这个根茎。 乔菲菲鼓起勇气准备拿枪，但是他犹豫的时候，一只手却已经拿过了小胖子手里的枪。短发小姑娘目光沉着地盯着眼前的月季根茎，双手持枪，枪口对准了那细细的根茎。陈珊珊的手没有颤抖，眼神坚定，扣动扳机。砰，子弹擦着月季根茎而过，崩出一道细细的口子。强大的后坐力让这个才初一的小女孩往后跌了半步。没等小胖子说话，他又举起枪，砰砰，又是两枪。乔菲菲在旁边看着，松了口气， 真的有用。 连那两个预备役学生也跑过来帮忙。小胖子用异能穿透根茎，陈珊珊用手枪毁了2朵花，其他三个学生和黎文则努力地拿菜刀去砍这些花的根茎。在他们的努力之下，砍10次大约也能砍出一个豁口。唐默拿着大火柴牵制独臂男人，两个人在田径场上碰撞数次，独臂男人的右肩早已被大火柴打碎，换作普通人现在已经无法起身，但他是偷渡客，他依旧阴沉着脸与唐默对抗。唐默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，这男人仅剩一只手了，但他那只手手指曲起，以中指撞向唐默的肋骨。唐默听到了一道清脆的骨折声从自己身体内部响起，他的肋骨断了一根。这才是真正的格斗。如果这男人的另一只手还在，哪怕唐默有大火柴也不一定能从他手里讨着巧，但他没有另一只手。趁他病要他命，唐默挥舞大火柴，找出男人的一丝缺漏，一火柴劈向他的脑袋。独臂男人躲闪不及，他清楚巨型火柴的威力，被劈中头必死无疑。他没有迟疑地举起左臂挡在自己脑袋旁，用力向外挥开。砰，男人用左手硬生生地将唐默的火柴改变了方向，擦着他的头皮而过。一个小小的黑影在空中划出一道抛物线，落在了田径场上。男人表情狰狞地抬头看向唐默，在他的左手手腕处只剩下一个鲜血直流的断口，他的左手落在了不远处的地上。 老子杀了你！ 唐默不说废话，举起大火柴劈过去，但男人却突然抬头看天，疯狂地大笑起来。 你们要死了，你们都要死了，能活下去的只有老子，只有我。 唐默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辽阔的夜空中月色暗淡，四围无星，一朵偌大的黑云从远处缓缓飘来，遮挡了半边月色，月亮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尖沟。 知道我的异能是什么吗？你们以为他们只是普通的话，他不是，我的异能比那个只会喷火的蠢货强，比那个每把枪都拥有100发子弹的蠢货也强100倍。我的花现在已经吸足了月光的精华，只要等这片云将月光盖住，完全盖住，我的花就要开了。 唐默刷的扭头看向花丛，小胖子已经毁掉了6朵花，陈珊珊毁掉2朵，其他人加起来努力地砍断了1朵花，还剩下3朵花。当乌云渐渐笼罩月色，那3朵花最外侧的花瓣轻轻地颤动了一下，所有人都听到了一道脆亮的声音，那是花瓣开始绽放的声音。一瓣瓣的花瓣在晚风中轻柔摇曳，花瓣展开的越多，里面浓郁的深紫色花蕊就显现得越清晰。 我的花全开了，你们就会死，它是剧毒，毒气一散，只有我能活，只有我。 独臂男人失去了一条胳膊一只手，已经陷入癫狂，他嘴里不停地念叨着死，狠毒的眼神盯着唐默众人，恨不得他们现在就去死。唐默哪里还有心思去管他，直接奔上去挥舞火柴劈向一朵花，噔的一声响，这朵玫瑰轻轻地震动了一下。唐默仔细一看，这根茎被大火柴劈弯了15度，竟然连大火柴都没有办法将它劈断。 你们都去死吧，都去死吧。 天空中乌云遮蔽月色，唐默眼也不眨地挥舞大火柴劈花，然而他才劈断了1朵花，月色已经完全被乌云盖住。 你们都死了，都死了。 唐默抬步走到另一朵花前，这朵花已经快要完全绽放，只剩下最后一层花瓣还牢牢盖着花蕊，那花蕊透着刺骨的深紫色，鲜艳夺目，是用肉眼就可以看出的剧毒。唐默举起火柴还未劈下，余光里突然看到那男人的脸庞上突然涌现了一层淡淡的黑雾，这黑雾他似乎在哪里见过，缠绕在男人的脑袋旁。正在此时，平地掀起一股狂风，众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刹那间淡淡的月色再次浮上地面。独臂男人脸上的笑容突然僵住，他抬起头不敢置信地睁大眼。 不，这不可能，怎么会？ 唐默再看时，男人脑袋旁的黑雾已经散去，但刚才那道没由来的风已经把遮蔽月亮的乌云吹散。当月光再次照耀在花瓣上，花瓣的绽放瞬间停住。唐默花了2分钟把2朵毒花全部拦腰劈断，独臂男人见状拔腿就跑，一根细小的钉子从他的脑后穿入，额前穿出，独臂男人睁大了眼睛，轰然倒地。小胖子颤抖的声音响起， 他死了吗？ 唐默握着大火柴的手慢慢放松。 他死了。 没有人知道遮蔽月亮的乌云怎么会突然散去，只当是巧合。唐默却知道，在大战开始前，他画了一个圈圈，没有诅咒看上去很强的喷火大汉和枪手，他诅咒了这个独臂男人。未知的敌人永远比已知的敌人更加恐怖。唐默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留了一手，他自己也不敢确定画个圈圈诅咒你的异能会不会奏效，奏效的时候会造成什么效果，但他会这么做，而且结果似乎非常好。敌人死了，学生们瞬间放松，瘫软在地。陈珊珊的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把手枪，他坐在地上，哪怕枪里没有子弹了，他也死死握着，似乎这样就很安全。学生们合力将三个偷渡客的尸体搬到了厕所里，和之前死掉的两个偷渡客一起，他们恨极地踩踏五人的身体，踩得面目全非后，再将尸体丢进厕所的沟槽里。李老师的尸体被孩子们搬到了体育馆的走廊里，一共七具尸体安安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地上。也不知道是谁先哭了，难过悲伤的哭声在体育馆里回荡。等到哭完了，回涌上心头的就是杀了人的害怕。小胖子赵子昂刚才杀了枪手和独臂男人，杀人的时候他心里全是复仇的欲望，根本没觉得自己杀了一个人。现在他跑到体育馆外扶着柱子不断地呕吐，其他的孩子也都害怕地围在一起。陈珊珊将水和食物发给大家，黎文不吭一声地走到田径场上，似乎也没从刚才的大战中缓过神。 这或许不是你最后一次杀人， 淡然平静的声音从小胖子身后响起。小胖子已经吐得连胆汁都出来了，听到这声音他转身看去，唐默拿了瓶水扔给小胖子，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，声音冷静。 这个世界变了，你如果想活下去就要长大，你的异能很有用，能保护到很多人，也能保护自己。 小胖子抹了把嘴边的胆汁，他眼神闪烁，嘴唇颤动。过了许久，小胖子咬紧牙齿，坚定地说： 我知道，我不杀了他们，他们就会杀了我。我没错，我只是不大能适应。 不要急，慢慢适应。 唐默说。 唐默哥哥，你杀了那个人的时候你有害怕吗？ 小胖子只知道唐默杀了喷火大汉，不知道他以前就杀过一个偷渡客。唐默声音平静。 第一次杀人的时候有点怕，但比起害怕我更担心自己被人杀了。 小胖子懵懵懂懂地点点头。唐默没再多说，如果一定要在两个人之中选一个，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让对方死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